高的建筑物。总统托卡耶夫在社交网站贴文，对死难者家属表达慰问，又说会依法严惩要为空难负责的人，并宣布全国明日哀悼一日。南韩宪法法院裁定，确定韩日政府签署的韩日慰安妇问题协定不属于违宪审查范围。韩联社报道，法院认为相关协定是政治协定，围绕协定的相关评价属于政治范畴，并不是违宪审查范畴。南韩和日本政府在2015年12月达成韩日慰安妇问题协定。根据协定，日本政府一次过对南韩政府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拨款10亿日元，用作向受害者发放抚慰金。在2016年的3月，29名慰安妇受害者和12名遗属通过就协议是否违反宪法，向宪法法院提出诉讼。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20度，明晚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有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25点，升361点，总成交金额7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3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蚊，升7.2；阿里巴巴212.8，升2.4；小米集团10.8，升2.4；建设银行6.76，升1.3；美团点评102.7，升4毫；中国平安92蚊，升7毫；友邦保险80.95，升1.55；融创中国46.6，升2.55；中国移动65.4，升1.15；盈富基金28.4，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6，英镑10.175，瑞士法郎7.962，澳元5.417，加元5.943，新西兰元5.207，欧元8.6728。每百日元对港元7.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86。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7点，跌87点。港金现价报14,020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96美元，卖出1,51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对开嗰度啊，啱啱交界位咧，有宗轻微嘅交通意外。咁啊，现时嗰度比较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交界有意外啊，交通比较繁忙嘅。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啦。咁另外七咸道北过海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少少嘅，龙尾近芜湖街。港岛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薄扶林嘅华富道啊，有啲临时道路工程嘅，跟住华富南巴士总站一段咧，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嘅。维园嗰度咧就有公展会活动，由而家去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道，仲有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噶。九龙嘅其他一般路面交通情况咧，而家沿住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仲有渡船街天桥过海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到果栏附近。 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7，听朝日出时间系7:0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梁荣忠希望开心日报的主持日日都开心， 我杜文慧希望开心日报的幕后工作人员日日都开心， 我陈淑兰都希望开心日报的听众日日都开心。 你们好夹，为什么这么夹的？ 因为我们想大家都可以开心。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祝愿2020年大家日日都开心。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62%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在昨天和前天，其实虽然是公众假期，但亦都有一些示威人士发起，或者有些网民就发起和你 shop 啊、和你塞啊这类的行动，就是去到不同的一些商场场嗰度啦，系游弋啦、唱歌啦，或者系入到去一啲咧，佢哋视之为叫揽店啊吓，即系佢哋视之为揽店嘅呢啲咁样嘅食肆啊、店铺啊，做一啲譬如倒调味料啊、攞飞啊等等嘅行动嘅。嗱，咁喺几个商场咧，亦都有警察进行执法行动嘅。不过咧喺其中有两个嘅执法行动啦，就一个地方就特别咧会惹起人关注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大埔超级城啊，大批市民啦，寻日喺大埔超级城咧聚集喺度行商场啦，咁期间咧就有一啲嘅便衣嘅警员啊，应该系蒙面嘅，咁就走出嚟咧个商场嗰度，咁亦都咧有防暴嘅警员啦喺度做执法行动啦，期间咧就根据报道咧就应该发生咧系防暴警员咧就似乎系拉咗一个咧 是疑似是便衣的警员来的。咁然之后呢那个的即是便衣警员呢就嗌话自己人啦，然之后先至呢防暴警员呢先至松开佢哋嘅警棍嘅。喺今日嘅晏昼记者会上面啦，咁警方呢亦都有回应到呢相关嘅行动，亦都话呢係有一啲嘅即係现场有一啲嘅误会啦吓等等。咁佢亦都话咧，即系便衣嘅警员咧，系收到嘅埋伏咧，系因为收到情报咧去做，就亦都冇咧系事先咧系话俾商场知嘅，亦都话当时咧嘅环境系相当之混乱啊，咁所以佢哋嘅军装人员咧就有截停过啲便衣警员，但系好快之后咧就搞清楚相关嘅事件。嗱，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发生喺呢个大埔超级城嘅，就系有一位立场新闻嘅记者啦，咁佢就系应该系追问咧，有一个嘅人士系唔系便衣警员啦，咁然之后咧就被警方咧要求出示佢嘅记者证啦、身份证啦，咁跟住咧，由于佢系进行紧直播嘅，咁亦都咧系警方咧，即系嗰阵时候嗰位嘅警员咧，就将佢嘅身份证咧摆咗喺个直播镜头之前，都维持咗即系几十秒咁样嘅。咁啊，将佢嘅身份证嘅个人资料咧，就全部揭露喺收看紧直播嘅人嘅面前嘅。咁今日咧，警方嘅记者会亦都有回应到呢个嘅事件，话嗰个警员咧系有唔啱嘅地方，警方咧系有需要咧会配合私隐专员公署的调查。咁至于在前一晚啦，亦都喺APM 嘅商场啦，廿五号嗰晚啦，亦都咧有记者咧喺采访嘅时候刚刚经过吓，咁跟住见到发生事，于是咧就去采访，亦都带咗记者证，咁但系就俾警员咧用长盾将佢推前，亦都指骂记者为黑记，亦都话咧你以为真系有第四权咩？又话咧个嘅记者卡咧就唔系记者证咧，唔系一个总统卡。嗱，发生一连串嘅事件啦，大家点睇咧？即系警方同传媒嘅关系啊，咁究竟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咧？其实以往都有唔同嘅事件发生噶啦，咁但系今次将个身份证系摆咗喺个直播镜头之前几十秒，咁大家点睇咧？1873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啦。咁我哋亦都咧系将头先四点钟嘅记者会嘅部分内容啊，出嚟听一听咧警方嘅回应啦。 事件当中负责截查的那位警务人员是有不对的地方，警方都会主动了解调查事件，亦都会在有需要的时间配合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调查工作。 警员即是展示的身份证和记者证的做法，究竟真有没有违反过一些调查截查的一些纪律？ 我们是很重视即个人的私隐，都要求我们每一位的同事呢都是要跟回那个相关的守则和法例的。咁而因為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咧，今朝亦都有提過，就係話佢都會主動調查有關嘅個案啦。而我哋都會主動去了解嘅，亦都有需要嘅時間咧，會配合翻私隱專員。我哋同事係繼續係翻工嘅，咁我哋都會主動去了解嗰個事情啦，亦都會配合翻呢個私隱專員公署嗰個調查嘅。 有警員亦都會再講，就係話有記者證又點啦，又唔係總統卡啦。咁然之後再加多句咧，就係話你以為係有第四權？對呢啲咁樣嘅言论咧，即系警方嘅高层系会点样睇嘅咧？ 绝对系尊重新闻嘅自由，亦都尊重在座各位传媒工作者嘅采访嘅权利。有一啲对一啲唔系咁恰当嘅一啲嘅用语，我哋会提醒翻自己嘅同事，都希望就安排一啲嘅机会，安排我哋前线嘅同事同翻你哋嘅前线嘅代表咧，大家真系去沟通下，了解下大家喺一啲冲突现场嗰个工作嘅困难，希望可以透过沟通，大家多一份尊重咧。可以等到大家的工作都能够畅顺啲。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其实过去嗰几个月以嚟啦，喺采访反修例嘅事件示威当中咧，警方咧同记者之间嘅冲突咧，似乎就都冇点停过，同埋都越嚟越多嘅。咁喺即系寻日嘅呢一个事件当中啦，系警方有警员咧将记者嘅身份证咧展露喺个直播镜头之前咧几十秒咧。咁刚才大家都听到即系警方嘅说法啦，就话咧系有唔啱嘅地方，警方咧系有需要咧会配合私隐专员公署嘅调查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即系警方嘅呢一个嘅态度或者取态咧，点样可以下达到俾前线同埋前线咧，又会唔会系对于即系每一个嘅事例啊，都能够了解翻即系警方嘅一啲嘅睇法吓，高层即系警方嘅或者管方嘅一啲嘅睇法，同埋喺执行嘅时候都能够咧跟翻即系管方佢哋所讲嘅一啲嘅即系处理嘅程序咧。嗱，以琴日嗰个嘅个案啦，咁亦都咧私隐专员公署咧亦都有即系就住一个总体嘅情况，私隐条例嘅总体情况咧系做咗一啲嘅回应嘅。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仪就话啦，虽然咧系未收到当事人嘅投诉，但系咧表面证供系成立，亦都有足够理由咧展开主动调查。如果咧系违反守则咧，将会咧发出呢个执行通知书。咁但系亦都要留意，其实个执行通知书咧系讲紧啲乜嘢咧？其实主要都系讲紧咧话，如果佢系牵涉到一个不当地去使用资料嘅，咁就应该系要移除啦。咁但系譬如好似以今次呢个情况，佢将嗰个记者嘅身份证摆咗喺个镜头面前，咁然之后个直播完咗咧，咁亦都系冇再继续咧展示佢嘅资料。咁如果根据翻而家嘅私隐条例，系唔系就系即系发咗执行通知都冇用咧？因为嗰个相关嘅违规情况咧已经系冇再发生啦。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咁究竟件事情又可以点样进一步嘅跟进呢？咁啊，电话号码18721，其实呢个亦都会系涉及到咧，我哋而家嘅私隐条例啊，有冇一啲嘅地方咧，可能需要修正啊，或者修订以更加有效地咧保障个人资料私隐嘅。18721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嘅。 问世间情是何物， 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 我望住杯入面黄色的啤酒，我望不透，我望不清究竟这个世界还有几多东西我是掌握到的。 不同人有不同的恋爱哲学，但不是人人都试过用哲学谈恋爱。电视节目漫游百科2019，今集从哲学角度反思爱情观念，听日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网友 K 咧就问萧叔叔，问咗一个好有意思嘅发音问题，咁啊专登要同大家讲一讲。咁佢就问我咧 ，think T H I N K。同 teach ing think 咧，嗰个分别喺边？当然我哋读 think 咧个 K 音喺度啦，但其实呢两个字最大最大最大嘅分别咧，系在于咧我读 think t h i n k 嘅时候咧，系成个音节咧系会快啦，系短好多嘅。听我读一次 ，think think think。So I think that I think this。而 teach ing 咧，我就冇呢个好急停嘅，冇呢个好短暂嘅，而拉长啲嘅 ，think think think think think，as opposed to think think think think think。Okay，so 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咁呢个咧 ，something 就唔使急停嘅 ，I'm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咧就比较短啲嘅。咁呢个系有 K 同冇 K， 其实咧系最大嗰个分别喺呢一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 都可以 DM 肖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是187231。剛才同大家講過咧，就係立場新聞嘅記者啊，尋日喺大埔超級城採訪嘅時候遇到嘅情況。而家電話旁邊咧，即刻請嚟呢一位嘅記者講講啊，尋日嘅佢嘅情況，佢係點樣先？就係請嚟立場新聞嘅記者陳朗星啊，陳朗星你好。 你好，陈燕平，你好。 系嗱，不如简单啦，向我哋嘅听众讲讲咧，寻日晏昼嘅时候展示身份证嗰度咧，究竟系发生紧啲乜嘢事咧？ 冇，其实因为系当时大家都知道啦，系有一啲便衣警员咧出咗嚟，咁就佢哋净系攞住警棍同埋面纱，咁啊跟住咧佢有啲嘅防务警察系军装嘅，都唔认咗佢哋。咁跟住我就喺直播嘅时候，我就影住咗其中一名嘅呢一类警员，我话佢身上冇行动呼号卡，冇委任证啊，咁系好难认得出佢系警员。咁佢唔知系咪听到啦，佢就好激动，就话警察要适应嘅咩咁样。咁跟住大家之后就有啲嘅语言嘅交流啦。咁跟住咧，其实原本都远远地噶啦，讲咗几句之后，但系佢后屘佢啲手足啦，帮人嚟自新界北刑事总部嘅手足咧，就一齐加入战团啦。咁啊，四个警察对我一个，呢一个又话。 是陈朗星，陈朗星，是个电话的线路可能是有少少问题啊，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再找回他先，我们或者转头可以再找回陈朗星和我们谈。陈朗星 ,OK,OK, 放回来。 是刚才你说有听到你说有四个的警员再是加入去同你理论。 系啦，系啦，咁跟住有人就话要查身份证，咁我亦都话我俾你查嘅，我会查，我会合作嘅。不过你等我摆好个 camera 之后，我就俾你查咁样。咁跟住期间已经又有其他警员咧，就掹我个背囊啊，我哋嗰啲直播器材又掹紧，咁我就即系话俾佢听，你唔好再掹啦，我系会合作嘅。咁跟住佢就带我哋去另外一个位度查啦。其实一开始 系。嗱，唔好意思，我電話線路都有少少問題啊嚇，咁我哋睇下再係處理翻，因為唔好意思啊，陳朗星佢應該就身在外地，咁可能個電話線路咧就未必太過順暢。不過頭先如果從佢嘅形容咧，似乎就係初係有一個語言上嘅衝突嘅，然之後警方咧就想再進一步查佢嘅證件，係跟住拉埋你一邊嚇，係陳朗星， 我就已經。OK 嘛 ，OK 嘛 ，OK OK 咁跟住我佢咪我佢同我讲话，我你记得影住啊咁样，即系警员同我讲，你记得影住啊咁样。咁跟住我就听佢咁讲之后，我就将个 camera 摆近咗佢哋嗰边。咁跟住咧，我就开始将我啲证，我唔以为佢呢句说话有咩意思，有特别意思嘅。我只系以为佢即系嬲嬲地咁同我讲，咁我亦都回应佢呢、這个说话啦。咁跟住我就将我三个证件，包括记者证啦、身份证啦，同埋立法会记者证、记者证啦，三种证件就拎俾佢哋。咁跟住一拎俾佢咧，佢就已经将我张身份证咧，用一个好正面展示嘅姿势摆咗喺个镜头前面。咁跟住我即系同佢讲，你咁样系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嘅。咁跟住即系又同佢争辩啦。咁佢又话个直播系你开噶，关我咩事啊？咁样佢期间佢冇拎走嗰张身份证啦，咁样。咁即系个事情就系咁咯。 即系似乎喺言语之间咧，嗰一位嘅警员系知道你系仲系做紧直播噶。 似从来我哋由佢一见到我，由佢一直知道我哋系做紧直播嘅。我哋都冇话我哋停机，佢一定知道我哋做紧直播，然之后佢哋系喺我拎张身份证俾佢哋去做佢个所谓嘅截查行动嘅 stop and search 嘅时候，佢就做呢个动作出嚟咯。咁我唔明点解佢话我一路个机开紧系我嘅责任，但系嗰个展示嘅动作系佢做嘅。 我睇翻即系照片同埋睇翻直播咧，你嗰阵时系着晒反光衣嗰啲噶嘛，系咪？ 佢哋梗係知道我係記者啦，係啊，冇錯，著曬反光衣啦，有記者證啦都有嘅，係啊。 係嗱，頭先咧喺記者會上面咧，警方嘅説法就話負責截查嘅警員咧係有唔啱嘅地方，警方咧會主動了解同埋調查事件，有需要嘅時候會配合私隱專員公署嘅調查工作嘅。你點睇？ 我即係覺得警方嘅認係有不恰當啦，咁呢個方向係好啦，咁但係仲係有啲嘅地方唔清晰啦，譬如究竟交俾邊個去負責咧？投訴警察課啊， 佢同係負責刑事同嘅記嘅調查同事啦，負責係內部監察嘅同事啦，即係應該搞來清楚啲先啦。同埋即係要俾市民有信心，因為本身調查呢一啲嘅係追查個人資料嘅案件嘅就係警方嘅罪案科嘅罪案科嘅同事去做噶嘛。咁而家即係你警察去做呢啲嘅調查，但係你嘅同事喺截查嘅時候有主動披露人哋嘅資料，咁係咪有啲唔啱咧？同埋。而家負責嘅係新界北刑事總部，即係呢個嘅部門其實係負責緊好多案件，譬如721嘅案件嘅追查，譬如啱啱嘅即係嗰個巴士嗰個嘅意外等等，即係呢啲咁重呢、這個部門咁重要，即係佢哋嗰個專業性係應該要得到一個肯定先至可以令到市民有信心咯。 嗯，而你其實係唔知道嗰幾位警員嗰個警員編號咁樣嘅係咪啊？ 負責我嗰個警員咧，佢身上係冇行動呼號卡嘅。佢嗰個嘅委任證咧，佢有帶到，但佢擺咗喺咧嗰條牛仔褲嗰個褲袋度。我諗大家都知道牛仔褲嘅褲袋嘅位置喺邊度。我係根本睇唔到嗰張卡嘅，我亦都唔方便用隻手拎起嗰張卡嚟睇。咁同埋咧，佢嗰個卡套咧係有磨砂面嘅。咁所以根本即係佢就話俾你佢有囉，咁但係就冇。咁然之後其餘嗰啲警員呢，我淨係見到個行動呼號卡有 NTM， 即係新界北 Crime 嘅字眼，但下面嗰啲 number 呢係睇唔到㗎喇，因為呢又有嗰啲反光嘅情況，因為嗰啲嘅雙人燈光又有啲電筒嘅情況，咁所以根本係睇到 number， 呢個亦都係我哋話行動呼號卡唔理想嘅地方，因為佢 明白 太長啦， 明白 太長， 明白。陳老生啊，我知道夜晚咧你同警方又有另一啲衝突，但係五點半新聞啊，五點半新聞翻嚟再同你傾多一陣好嗎？好， 好啊， 轉頭再揾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场新闻记者日前被警员截查的时候，有警员在直播镜头前展示记者的身份证。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表示，警员当时手持记者的身份证，被记者的摄录机影低。警员的做法有不对，警方会主动调查，并配合私隐专员公署的工作。郭家全又话，涉事警员未有停职，会继续执勤。话警方重视个人私隐，一直要求警员按照相关指引和守则行事。郭家全表示，最近有警员和记者在示威现场互相指骂，认为这种情况并不应该，希望各界明白警员在暴力冲击现场要迅速辨认不同身份并不容易，加上早前有人抢反，而记者不一定穿着反光衣，而穿着反光衣的也不一定是记者，警方会提醒前线警员克制，避免误会，希望大家互相尊重。保卫香港运动在金钟霞壳花园举行集会，支持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严正执法，大约有30人参与。发起人表示，近日冲突加剧，有国旗区旗被拆下，又有警员被袭击，要求警方严正执法，拘捕暴力示威者，保障警员人身安全和避免国旗区旗被侮辱。他又建议警方配备电枪保护前线警员。参加者手持国旗和区旗，和写有支持警察严正执法的横额，又高呼严惩暴徒、还我法治等的口号。他们向警方代表递交请愿信之后散去。旺角花园街一间钟表行今个月13号遇劫，四名持刀和铁锤的蒙面贼人涉嫌斩伤一名职员，打烂色柜劫走295万元的财物，其中两名19岁的地盘工人被控一项抢劫罪，被押解往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两人暂时无需答辩，押后到明年2月20号再讯，两人保释申请被拒，还押看管。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翻查闭路电视片段，检验两名被告的电话，索取受伤职员的医疗报告。控方庭上透露，尚有3人在逃。 菲律宾官员话，圣诞期间受风暴吹袭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至少12人仍然失踪。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的巴蓬，在圣诞当日以台风的威力掠过菲律宾部分的岛聚，广泛地区水浸，几个省有大批的房屋受损，超过58000人要疏散，几千人一度被洪水围困。重灾区是中部，其中伊洛市至少13人死亡，景点长滩岛的通讯和电力供应仍然未恢复。官员说，死者的死因包括被吹断的树木击中、触电、被洪水浸死等。他警告伤亡数字可能进一步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听晚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有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较早前近住燕布房街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而家中线都系受阻，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咁就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燕布房街嘅中线有意外，龙尾窝打路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系繁忙，车龙排到近油头角下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滨景花园。之后再提提大家啦，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活动，咁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吉利佐治街咧，分别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刚才在五点半新闻之前，我们就同立场新闻的记者陈朗星倾紧嘅，讲翻佢寻日晏昼在大埔超级城采访的时候遇到警察的截查啦，就要求佢展示身份证，其后有警员将佢的身份证在个直播镜头面前是展示了成几十秒咁多嘅。咁我们电话旁边找翻陈朗星出嚟，陈朗星。 系，郑明你好，系各位观众好。 系嗱，你头先就话啦，即系其实你嗰、那个行动呼号卡咧，即系似乎你未能够辨认到嗰位嘅警员嘅身份啦，吓。咁我想问啦，你而家要做一啲后续行动嘅，你就应该你讲咗话会去私人专员公署啦，同埋应该会向警方嗰度进行投诉噶嘛。咁嗰、那个行动呼号卡，而家你唔知佢身份嘅时候，咁系咪真系投诉到嗰个人咧？ 唔知噶，都系照去噶咋，即系因为警方其实成日都清啦，佢哋即系都话出警或者出警位都冇行动呼号卡噶，都冇 number 噶啦，咁你都可以揾到佢出嚟啦，咁样咁就大家就要去睇下系咪今次都系一样咯，即系嗰名警员当日嗰个衣着系好清晰、好明确嘅，咁究竟警方系咪真都可以揾得翻嗰位警员出嚟咧？咁样即系。嗰、那個行動呼號卡，佢其實展示我身份證嗰個警嗰位警員咧，係冇行動呼號卡嘅，佢都係委任證，但係就係即係擺咗喺個即係個牛仔褲。 你頭先話褲袋啊嘛，嚇，所以其實你係冇睇過佢個委任證噶嘛，係咪啊？ 睇唔到㗎，係啊，佢咩官階啊，咩名我睇唔到。 系吓，咁嗱，你而家你都要向警察投诉课啦。咁但系私隐专员公署嗰度咧，会系点处理咧？嗱，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私隐专员公署咧，佢系抽空唔去讲你个个案啦。但系抽空嚟讲咧，如果有人系展示咗，即系不恰当地展示咗啲嘅个人资料咧，佢会发出执行通知书，咁然之后纠正。如果佢唔纠正咧，先至可以继续追究啊嘛。咁但系譬如好似你寻日嗰个个案，佢喺个镜头展示完之后，佢就收翻埋噶咯，就算。私隐专员公署发出一个通知书俾佢，叫佢纠正，咁佢冇得纠正噶。 其实系好即系好两难嘅，因为根本嗰条片系我哋立场新闻噶啦， 系 咁我立场新闻都已经话，即系将我嗰个画面嗰度嗰啲资料系即系模糊咗啦，咁跟住即系再换过一条片啦，咁所以究竟呢个移除嘅责任喺边度咧？咁样咁所以其实你都会见到，即系如果警员喺执行呢一个嘅公权力喺搜查我哋嘅时候，如果系用呢啲方法咧，我哋追究系唔知得唔得嘅，而家系讲。就希望话得咁样嘅啫，咁样。 即系其实可能同私隐专员公署佢哋去投诉，都系叫做跟翻而家嘅规例啦。要求佢哋注意翻呢个咁嘅情况啦。但系如果你话希望私隐专员公署做到实质嘢咧，就比较难，会唔会咧？ 会啊，绝对系有个担心。不过都尽力啦。即系喺个制度，其实我原本自己都唔系好觉得监警会或者投诉警察课系有用嘅。不过我上次见到监警会嘅一啲嘅即系委员啊，咁佢哋都系话喺个即系制度之下，呢个系一个最可行办法。你都系试下先啦。咁我亦都聆听佢哋嘅意见啦。咁我哋所以都如果有一啲系好明确嘅违规嘅情况，我哋都尝试下去睇下能唔能够追究啦。咁但系追究唔到，其实讲。讲真系冇，即系冇，俗语讲啲冇仇报噶啦，其实都已经 系 真系 即系追究唔到咯，冇就冇咯， 追究唔到噶啦， 系 啊，冇就冇噶啦。 另外，我想问埋咧，你夜晚继续系喺大埔超级城嗰度采访噶吧？系咪啊？ 系啊，系啊， 亦都继续又有另外一啲嘅同警方嗰啲争执噶，系咪啊？ 系其实我哋嗰次系好冇。好無辜啦，我覺得，因為我哋當時係拍攝緊喺太和路嘅一啲嘅衝嘅警民對峙，我哋係影咗嗰啲喺中心上面嗰啲嘅係嗰啲即係喺大埔中心平台上面嗰啲嘅示威者，我哋都明確話嗰啲係示威者，即係黑衫黑褲黑衫黑褲戴曬蒙曬面，亦都話咗喺入面大埔市中心入面嗰啲人係聚集咗。咁我一轉個鏡頭嘅時候，咁啊各位隸屬呢個 PTUX 大隊第二隊嘅一個 IC 啊，即係佢哋嗰啲嘅指揮官啦，咁就話我哋企喺中間呢度呢個台，啲有咩記者，你做乜唔影嗰啲暴徒啊示威者，淨係影警察？咁佢問我個邊個台，我已經覺得奇怪，我唔係台嚟嘅，咁後屘我確認佢哋話我。咁跟住我咪即場同佢指出，我話我有影，我啱啱先影完嘅，真係。咁跟住佢又話冇，然之後咁我覺得佢呢個嘅誤解咧，喺警員之間咧係廣泛流傳嘅，成日都話記者唔影。咁我覺得呢個係重要，所以我咪即刻就向行前咗一步，就話我唔係唔影，我有影。你係咪要我再影？我影俾你睇，我係會影嘅咁樣，我係咁同佢講。咁跟住佢就係咁，就突然之間就開始話啦：你邊間傳媒啊？你邊間報館啊？咁我表明我係立場新聞。咁佢就無端端就話：立場新聞係最有問題㗎啦，係即係總之話我哋好偏袒啊咁樣啦。咁我覺得你咁樣話我哋就即係好含冤莫白咯。咁我有同佢解釋，咁但係。佢完全就唔接受，然之後佢嘅同事就掹曬胡椒噴霧啊、警棍啊，係咁叫我哋向後啲啊。而嗰位指揮官咧，自己都行後咗，即係企翻喺啲警員嘅後邊。咁我覺得即係冇必要咯，係咪先？即係我覺得我哋立場新聞每個同事都係盡力做係最專業嘅。我哋睇過我哋直播嘅市民觀眾都知，我哋冇任何情緒嘅字眼嘅，嗰啲咩黑警嗰啲字眼，我哋全部都冇用嘅。我覺得咁樣對我哋係唔公道咯。我哋即係做直播，就算我自己嚟講啦，我其實係期望係警員睇我哋嘅直播都會覺得接受到嘅。當然我唔係警員，我唔知佢接唔接受到，但我將心比己，我會覺得我哋嘅直播就算警員睇，佢都會接受。 甚至我昨天直播我見到有一幕就是警員用盾牌保護住一個坐輪椅的老人家上了車、 嗯、 我們因為剛剛的巴士阻住了影不到、啊、我影不到我交代不到我都用過即是 voice、我旁述講返俾啲觀眾聽，即希望大家都對警員喺現場做嘅行為同埋行動係有更加清晰同埋全面嘅個睇法。咁但係警員就係咁話，成日話我哋唔影呢樣，唔影嗰樣，淨係影住佢。大家睇記者會頭先，阿汪 Sir 喺覺得英文嘅電視嘅問題時都係咁講噶。佢係叫記者唔好跟住警察啊嘛。 嗯、 我又唔明點解即我哋影住嗰啲示威者去做破壞或者掟汽油彈，我哋都係咁近影噶。咁我哋影警察，你亦都系合法嘅行动，我哋都冇话阻住你，系咪？警察你话成日话我哋阻住佢，咁其实我阻住佢啲乜嘢咧？佢要拉嘅人佢都拉到，佢要射出嚟弹又都照射到，咁即系我觉得对我哋系唔公道咯。 嗱，阿陈老师，我想问咧，即系你过去嗰六个月啦，即系个喺现场采访嘅经验相当之多啦、嗯。我想问你有冇发觉到可能你哋自己报馆所受到嘅艰难系特别多或者其他传媒受到的艰难，即系相比起嚟，你哋系咪真系特别多呢？ 我到呢刻都唔觉得我哋系特别多嘅。事实上，大家睇每日嘅直播，你都见到，就算系警方经常使用嘅系嗰啲影片嚟自嘅电视台同报馆嘅记者，喺前线上面都系会受到警员嘅系一啲言语上面或者行动上面嘅嗰个嘅。是唔禮貌對待啊！呢個係冇分嘅，因為大家其實做緊嘢嘅時候喺前線咧，嗰啲記者正嘅就睇唔到，即係唔會咁容易見到個 logo 去分到嘅。啊，你見到就算前日定琴日有一啲係即係嗰啲係持牌電視台嘅攝影師啊，都會受到警員嘅質疑，大家都喺個前線度係好難處理嘅，所以我唔覺得係特別因為我哋而針對。咁不過你話就淨係得你一個俾人哋租過個 ID 卡喎咁樣，咁會唔會有係其他嘅考慮？咁我唔知道。我老實講，我亦都唔會揣測嗰名警員係因為乜嘢嘅原因而係咪因為我哋嘅身份而係咁做。但係即警員，如果大家頭先有聽記者會，你都聽到其實即兩位高級警司汪威信同埋江永祥，佢哋覺得嗰啲人。如果我哋有少少阻挠或者嘅即係唔係阻挠，即係至少我哋有少質疑，就係覺得係暴徒嘅一部分啊，支持暴徒嘅人啊，又或者佢哋覺得江永祥都講得好坦白，佢覺得嗰啲示威者做嘅嘢就同黑社會一樣。咁如果我哋令到佢哋對付唔到啲黑社會咧，又會唔會都係當我哋又係一份子咁樣？即 係 咁樣嘅情緒，我覺得就大家都見到個原因喺邊度咯。 好，嗱，最後我只係想問多一樣咧，就係對於剛才警方啊話嗰個去截查你嗰個警員咧有唔啱嘅地方，個回應你接受嗎？ 咁我都話唔啱呢個嘅說法咧，係方向係好噶啦。咁但係即係最重要嘅係唔好再有即係下一次，同埋即係而家呢件事，警員係執行緊職務，佢係應該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任。所以我哋嗰個投訴會繼續做啦。但係我自己就即係覺得警方啊，郭 Sir 啊，即係郭 Sir 做過啊，鄧景成處長嘅副官嘅嚇，鄧 Sir 咧就係一個幾乎係近呢幾屆嘅警務處長入邊咧，唯一一個會就警方行動有錯誤而道歉嘅處長啊，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郭 Sir 呢一個嘅説法係向住好嘅方向咯。希望真係如果係有唔啱嘅地方，就真係認咗完之後改過啦咁樣。 好，唔該曬你，陳朗星，麻煩曬嚇，拜拜。陳朗星係立場新聞嘅記者，我哋電話號碼18721。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1月21日，政府派4000。 关爱共享计划首日派表，市民不满安排。 之前都唔使填表嘅，今次要搞填表，其实我谂啲人已经有啲怨言噶啦。 上到嚟冇晒表格啦，佢都话冇办法知道几时先至有。咁我哋喺度排，都唔知排几耐。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19声音档案选举。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 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1。剛才警方嘅記者會上面咧，對於咧係尋日啊有一啲嘅便衣警員執勤嘅時候咧，似乎係俾佢哋其他嘅警員錯認身份呢一件事咧，都有一啲回應嘅，聽一聽。 有一啲蒙面著便衣嘅警員咧，就被防暴警就箍頸同埋用警棍打啦。咁我想問下，究竟係咪即係而家連警員都認唔出嗰啲蒙面人係警員呢？咁同埋想問下，即係有關行動其實係咩個喬裝行動呢？ 喺26號啦，大埔超級城發生嗰件事件咧，咁其實咧當日下午啦，就我哋就做咗一個埋伏嘅拘捕行動嘅，因為我哋咧就收到一啲嘅線報啦，知道咧就會有一啲嘅人就會喺嗰個商場嗰度搞事啦。咁我必須要強調啦，咁當時咧商場咧環境好混亂啦，而暴徒嘅人數亦都係多，咁所以咧我哋就啲同事就喺裏面咧就要控制場面，咁於是乎就截停咗現場嘅一啲人咧就進行調查，而期間咧我哋咧有一啲嘅軍裝嘅同事咧就有截停過一名嘅便衣人員嘅，咁咧可能就係最初喺溝通上面咧就有啲誤會啦。咁但係呢就之後好快呢其實就已經認清身份，咁同時呢就繼續進行佢哋嘅拘捕行動，係冇所謂呢個拉錯人嘅發生。我哋呢啲嘅便衣同事嘅埋伏式嘅行動啦，其實都係針對返我哋收到嘅情報去做嘅啫，咁所以我哋更加冇理由呢就喺行動之前呢就去通知商場，系啦，咁如果唔系就点样做呢啲咁样嘅埋伏行动呢？ 但系佢哋事后系真系参与紧行动，真系有挥动警棍。请问一啲市民、一啲在场嘅人士，甚至乎记者，点样辨识呢班人确实系警员而唔系黑社会呢？ 其实我喺好多嘅直播片段里面我都有见到嘅。当我哋便衣嘅同事要真系执法啦，其实佢哋都会好清楚地讲翻系啦，而家系警察拉人啊，或者等等嘅嘢。咁你話究竟現場有啲咩人係會故意挑釁警察呢？我諗係一啲暴徒，又或者佢哋嘅同黨囉。咁所以呢，我哋都喺呢一度呼籲，其實大家要同暴力呢就割席。 其實呢，警方喺過去幾個月啦處理反修例嘅即係引發嘅示威當中呢，使用喬裝嘅即係人員啦，喬裝嘅警員啦，咁同埋呢而家使用即係以便衣嘅警員呢去調查相關嘅事件呢，都引起咗好多唔同嘅討論嘅。咁大家點睇呢？18723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呢，我哋請嚟就係監警會嘅前委員黃碧雲。黃碧雲你好。 你好。 是，我想呢主要都想理解返呢其实即譬如以監警會嚟讲啦，佢哋有冇可能对于警方嘅一啲嘅即长时间嘅策略部署呢提出一啲嘅意见或者係睇法，甚至係即主动去了解一下呢？譬如头先喺个声带入面所提到嘅出动便衣警员，咁警方嘅说法就话即当佢哋去執行行动嘅时候呢，佢自然会表露身份啦。咁但係问题当佢哋唔執行行动嘅时候呢，大家又真係无从知识呢嗰啲原来係便衣警员㗎喎。其实呢啲嘅做法你自己点睇呢？ 其实我个人呢就觉得呢一类要处理人群集会或者游行嘅行动呢，警方系冇必要隐藏佢哋警员嘅身份嘅。即系你同你话渗透入去黑社会嗰度啊，即系做去调查查案，咁你用便衣或者用隐藏身份嘅方式，咁呢啲就可能系说得通嘅。但系你处理人群集会而家呢啲嘅抗议嘅行动，又或者啲和理 shop 啊呢啲咁样，如果你警方咧系隐藏自己身份咧，其实系会引起更多嘅对于警察嘅投诉嘅，因为咧佢哋当佢哋都变成当警方都变成黑衣人、蒙面人嘅时候，市民根本上咧佢哋唔知道喺现场嘅时候咧呢啲系警察嚟嘅，咁可能中间会出现一啲冲突，咁就会有好多争议咯，招致一啲投诉咯，咁我觉得 是冇必要要做一样咁样嘅嘢嘅。 嗱，所以我就想理解呢，如果根据呢监警会条例嘅第八 C 啦，咁佢就话呢，喺警队采纳嘅常规或程序中呢，揾出已经或可能会引致需汇报投诉嘅缺失或不足之处，并且呢就该等嘅常规呢或程序呢向处长或行政长官或兼向上述两者作出建议，即係如果我监警会认为适当嘅话啦。咁我想问，即係譬如以今个即係今次嘅反修例事件当中都成六个月啦，咁而家即係都警方都收到唔少投诉啦，其实监警会会唔会可以引用到八 C 呢一条呢，去主动提出一啲嘅意见，令到警方喺行动嘅时候，即係所引致嘅摩擦啊，或者係可能会引致到需汇报嘅投诉呢嘅数目减少呢？ 其实呢监警会嗰个职能呢，除咗佢要复核嗰啲投诉警察科查过嘅个案嘅投诉系咪是否属实，或者嗰个嘅调查嘅分类之外呢，头先你讲得啱呢，就根据监警会条例呢第八条嘅一括弧 C 呢条呢，其实就唔系针对个别嘅个案，而系监警会可能系观察到，如果系警队日常嘅常规或者程序上面呢，有可能会引致对警察嘅投诉呢，咁佢睇到呢啲呢，佢都係可以呢就住呢啲呢係作出讨论，或者係建议特首有啲乜嘢需要去做嘅。譬如我哋头先讲嘅，包括已经係讲咗六个月啦，就係嗰啲警员有冇显示佢嗰个委任证啊。而家又亦都出现呢，就係会唔会我哋唔应该係随便俾警察呢係用便衣或者乔装示威者嘅身份去執行佢嘅职务啊。呢啲係绝对是会招致投诉的。咁所以呢啲嘅问题呢，其实是应该监警会进取一啲呢，直接同警方警务处处长同埋特首呢是作出建议嘅。咁但係好可惜呢，我哋而家见到嘅监警会呢就比较点讲呢，比较被动啦，同埋佢哋自己都比较怕事啦，亦都唔係好进取地係履行緊佢第八条第一 C 俾佢哋嗰个职能呢，係作出具体嘅建议嘅。甚至咧，最近監警會主席甚至咧就會講咧，就係話啊，監警會係咪應該修改佢嘅條例，令到監警會係有嗰個嘅調查權咧？咁其實佢亦都應該好清楚知道，監警會而家係缺乏調查權，係好難係處理而家大量嘅對警察嘅投訴嘅。咁佢甚至連呢樣嘢建議俾特首去修訂監警會嘅條例，佢都唔夠膽做，就話叫我哋社會自己去討論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明顯，監警會嘅主席同埋佢哋嘅全體成員咧係失職嘅，冇辦法回應到而家嗰個嘅狀況。咁所以我覺得係大家再指望監警會可以幫我哋而家解決而家呢一個警民之間一個咁緊張嘅狀態咧，似乎係做唔到嘢咯。 但係即係始終監警會就係一個即係既定嘅機制咧，去處理呢啲警察嘅投訴噶嘛。較早之前就華盛頓郵報啦，前兩日嘅啫，就發表咗一個都相當之詳盡嘅報導啦。佢哋就話咧，攞到超過百頁啊，警方嘅武力指引等等嘅文件，亦都邀請咗九個嘅國際專家啦，審視65宗嘅警察使用武力嘅事件。又佢哋就話咧，有約70%事件咧都有違規，而政府嘅發言人就出了一个声明，就说对于这些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深表遗憾。我想问，即华盛顿邮报它的报道都相当详尽，你觉得其实监警会在这个事宜上面有没有可以跟进的地方呢？ 监警会呢，其实它本身都应该自己要做这个 exercise 的，即是说它已经过去六个月了，有这么多的投诉，无论是直接是经过投诉警察科那边交上去，或者他们都应该见到就是有很多各种渠道或者新闻报道揭露出来的个案，其实他们自己都应该是针对这么多的这些的投诉呢，是无论是有没有汇报回来给监警会都好，他们自己都应该去看到呢，就是说究竟现在那个的警察的相关的条例，同埋他们在训练的时候话俾佢听应该怎样使用这些嘅守则啊，呢啲武力啊，咁其实他应该都要做到这个判断噶嘛。个问题就系话，点解监警会自己唔做呢？而家丑到咧就系等华盛顿邮报，等人哋外国嚟做咧。 咁、那個問題就是、當然佢話啊，我哋一月都會出個報告㗎啦。咁但係嗰個報告而家你哋講嚟講去都係講緊六月發生嘅事啫。咁七月嗰啲可能都唔會講啦。咁所以第一係佢哋係做嘢動作係非常之慢。第二咧就係佢哋就算揾到啲專家小組翻嚟咧，專家小組都講到明。其實我哋冇調查權嘅話咧，根本上咧都好難寫到一個比較公允，係市民覺得可以係公道地去決定而家嗰個嘅狀況。咁所以個情況就係、是、第一，監警會令人失望啦，佢哋都冇好主動好進取去做。第二就係、是、當然條例亦都係對佢哋有好多綁手綁腳嘅限制。 明白。 咁我哋已經而家見到係太多呢啲違規嘅。 明白，咁所以可能監警會係咪需要積極啲啦？多謝曬你，黃碧雲，唔該曬。黃碧雲係監警會嘅前委員，亦都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嘅成員。有朱生，你好，朱生。 喂， 係請講啊，朱生。 我想講下咧，就即係記者喺你嘅角色啊，就等於一場球賽裏邊嘅球證啊，一場球證咧，你要跟個波去跟得貼，但你唔能夠阻住球員比賽啊嘛。咁而家啲差人就覺得你成日阻住佢做嘢啊！ 記者等於球證， 等於從足球比賽個球證啊，球證要跟個波去跟得切，即係要減明跟快，係嘛？但你唔能夠阻住啲球員比賽喎、啊，你記者又一樣，你要炒到新聞，就你唔好阻住人做嘢先得噶嘛。即係係嘛？ 係 講比喻或者唔係好妥當啊？咁即係個人覺得你差人就覺得你阻住佢做嘢啊？ 明白。 而且就係、是、你重音就係、是。即係嗰差人嘅心中，你記者點解你唔阻見到暴徒破壞性？點解唔勸阻佢？ 明白，多謝曬阿朱生呢個有趣嘅比喻啊！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報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龍嘅亞街老街啊，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掩埔房街中線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嘅，有啲塞噶。而家龍尾去到窩打路道附近，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掩埔房街交界中線有意外，塞到去窩打路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湾位都接近香港仔隧道㗎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港元 7.786, 日元 109.51, 瑞士法郎 0.977, 澳元 0.697, 加元 1.31, 新西兰元 0.67, 人民币 6.997,英镑兑美元 1.307， 欧元兑美元 1.114。 港金报14,020元，比上日收市升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11.11 美元，卖出 1511.54 美元。港汇指数106.4，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嘅快线有意外，龙尾界限街近书院道。至于较早前咧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掩埔房街嘅意外事故就已经处理好，封路重开，车龙嘅大消散。咁而喺港岛啦，香岛道近住门牌34号，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嘅香岛道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深水湾道同埋香岛小筑。咁就喺南区嘅香岛道近住门牌34号，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深水湾道同埋香岛小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荔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通行龙尾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大佬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城市花园，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 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龙尾就去到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的支路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近 Megabox。 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龙尾丽港城。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和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二零一九声音档案选举， 2月20号，不是2.0。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主席黄远辉对政府全盘接纳小组报告感到高兴。 社会上面的朋友都关心，我哋会唔会咧系做咗咧周永新2.0啊？呢两天啦，已经都有朋友咧，或者甚至有啲传媒嘅朋友咧，都俾咗一个信息我啦，咁就恭喜我唔需要做咧，即系周教授嘅2.0啊。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19声音档案选举。 做生意最紧要整靓个招牌。 为咗公众安全，屋宇署每年都会喺目标街道大规模清拆违例招牌噶。 咁点保住个招牌啊？ 要用呢一招招牌检核计划，请合资格人士检查，有需要就加固，再向屋宇署提交安全核证。通过检核嘅招牌可保存5年，之后重新检核，否则照拆。详情请打2626-1616或浏览 bd.gov.hk。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新嚟新豬肉就你去啦。 吓，我洗咗3年㗎喇，仲算係新咩？ 只要你喺过去3年入面，亦即係由2017年开始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今年香港书奖新设立嘅新晋作家奖啦。 哇，今次呢个奖仲唔係我嘅？ 出版社或者个人只要喺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下载提名表格，填妥之后寄返俾我哋就得㗎啦。 提名期由即日起至明年1月19号。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亦都会有嚟自新闻界嘅朋友咧，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今晚直播室就有胡丽云同埋杨建兴喺度，两位好。 系你好，你好， 大家好。 嗱，先讲讲咧，就系同传媒采访相关嘅事项先啦。咁其实咧，我哋头先喺5:00到6:00嘅节目之中咧，都有讨论到嘅，就系立场新闻嘅记者咧，佢寻日咧喺大埔超级城采访嘅时候咧，被警方截查，要求佢出示身份证。然之后，嗰位嘅警员咧就将嗰个记者嘅身份证咧摆咗喺个直播镜头前面，就维持咧都成几廿秒噶。咁啊，即系话咧将佢嘅个人资料咧系展示喺所有睇紧直播嘅网民前面啦。咁今日喺记者会上面咧，警方亦都话即系嗰位嘅警员系即系做得唔啱啦。咁佢哋都话咧会系配合私隐专员公署嘅。 調查嘅。嗱，當然呢個事件咧只係其中一項啦。咁過去嗰幾日咧，仲發生過咧，包括亦都係嗰一位立陳新聞嘅記者啦。咁啊，夜晚亦都繼續喺大埔超級城採訪嘅時候咧，亦都同警方咧繼續有一啲嘅即係一個嘅爭執啦。咁啊，亦都有警方咧就話即係呢間報館好有問題啦。咁再之前嘅前一日咧，喺應該係25號咧，亦都有香港電台嘅記者，佢係休班嘅時候咁啊經過，就發覺 APM 商場嗰度有事，咁然之後佢亦都咧係帶咗記者證咧進行採訪，不過咧期間亦都受到現場警員嘅阻撓，而現場嘅警員咧亦都話：喂，你以為你真係有第四權咩？咁同埋亦都指咧佢嗰張嘅記者證啊，你以為總統卡啊？即係大概有啲咁樣嘅言辭言語啦。嗱，好啦，即係過去嗰段時間，其實我哋講咗咧，係喺反修例嘅示威當中，傳媒採訪嘅時候遇到嘅困難都即係都講咗好多次啦。咁但係上一次應該係大概即係早差唔多一個月前啦嚇。咁警方咧曾經同一啲嘅團體咧見過面嘅。咁其實往後究竟大家所觀察到嘅警方現場嘅前線嘅警員喺處理呢個新聞媒介採訪嘅時候嘅做法有冇係一個即係叫做係改咗嘅做法咧嚇？咁同埋大家對於尋日嘅事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咧，同我哋傾下。楊建興，你作為記協主席，尋日你哋都有同攝記協出咗個聲明嘅，點睇今次嘅事件？ 嗱，從法律嚟講啦，即係私隱條例嗰個對一啲個人資料嘅保障嗰度，咁就都表面上啦，其實都好明顯係即係冇得到即係嗰位記者嘅一啲同意，就將佢一啲個人嘅資料、身份證上邊嘅資料，即係就透過嗰個記者嘅網台咧，就直播咗出去嚇。嗱，第一，其實嗰個記者喺度即係做緊直播咧，係冇違法嘅嚇，即係冇乜所謂即係違法嘅採訪、非法嘅直播咁樣。咁而嗰位警員其實都鏡頭見到咧，其實都幾明顯係唔係唔覺意或者唔小心或者唔知道做緊直播，就將佢嗰個身份證嘅資料咧直播咗出去，而係當時嗰個記者咧，亦都有提當時嘅警員係可能會違反即係私隱條例嘅嚇。係咁嘅情況之下都咁樣做咧，今日警方嘅回應只係一句話都有啲唔啱，個做法唔啱，咁咧就聽落就真係有啲輕描淡寫啦嚇。咁如果即係警方其實咁緊張一啲即係警員嘅個人資料一啲起底又咁強烈譴責甚至係去到即係法院啊各種各樣做咗咁多嘢嘅嘢警方希望佢哋自己都做一個好嘅榜樣啦保障一啲所有人嘅即係私隱啦包括記者唔好帶頭係做一啲令人覺得係違反嘅嘢啦然後出咗咁嘅個案啦即係一句唔啱咁其實我覺得對當事人已經係一種傷害啦咁我自己記得如果我冇記錯啊，過去嗰六個幾月，其實警隊、警員、前線警員好多做法咧，其實都相當之有問題。咁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只係曾經警方高層可能都係一哥講過兩次對唔住嚇，一次就係清真寺尖沙咀清真寺嗰個水炮車噴到一啲途人，另一次較為早個記得六月嚇，從來咧警方係冇就過去，其實自己都承認咧不理想或者今次咧唔啱嘅一啲行為咧係認真地係向一啲即係受影響嘅人嘅。致歉嗱，致歉系好重要嘅，就是、因为你真系要承认咗你系做得有问题，甚至违咗法，咁咧往后我谂即系个信息先可以好清楚咁去到即系前线嘅警员，佢哋避免即系再重复呢啲错误啦，或者系甚至违法嘅嘢啦。过去嗰几个月咧，其实记者面对嘅各种各样。 我想两只手都数不晒，即是各种各样阻挠啦，或者一些胡椒喷雾啊，或者是言语上的一些嘅言语上嘅一啲嘅暴力咧，两只手都数不晒。咁咧就六个月啦，其实咧我哋睇，实际上咧睇唔到真系有一啲几明显嘅个情况有改善。 我想问上次警方咧应该同一啲嘅即系传媒嘅团体啦系见过面嘅，咁其实之后你哋察觉到有冇任何嘅即系喺处理手法上面嘅一啲改善或者改变咧？ 新一哥邓炳强处长上一任之后咧，应该都系喺一个礼拜之内，好上一任之好快时间吓。当时见过晒一啲媒体嘅老总啦，同埋有几个会，包括记协啦、涉协啦，同埋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咁咧里边咧，佢都承认咧，大家都即系佢会觉得即系前警员都有啲躁啊，即系大家都觉得躁。咁希望都可以改善个关系。咁跟住咧其实警方同埋政府嘅一啲高层嘅人士咧，其实都见过几个会，咁交流下啦，同埋係即係讲返一啲记者前线记者同埋同埋警员，即係嗰个嗰啲争拗或嗰啲问题啦。咁都有一个好重要一点嘅，就係实际上之后我哋喺个新闻稿里面都有提到，就是政府其实都确认咗新闻传媒咧系有第四权嘅功能嘅吓。另外咧，佢哋系会配合传媒嘅采访吓，唔会以武力对待记者嘅吓。咁呢个其实当时第一次嘅会咧，我冇出席，但系即系我哋嘅代表同政府嘅一啲官员咧，都有一个咁一个共同嘅睇法。但系即系令人相当遗憾，亦都相当可以咁讲，都几会几沮丧吓。即系好多嘢讲，不断咁讲。特别嗰次即系见完之后，应该都系几日之后咧，就已经发生咗一位电台记者嗰个背包系俾一啲枪弹射穿咗嗰个个案吓。咁再跟住落嚟过去嗰个几月咧，实际上吓冇明显嘅改善吓。咁圣诞呢几日个情况无论言语上或者系身份证啊，譬如话呢件个案，以至于质疑媒体你真系以为你有第四权咩？咁呢啲说法其实系好令人奇怪嘅，因为即系政府自己个讲法都系话维护新闻自由啊，记者有角色啊，记者采访啊，会尊重啊，配合啊，咁但系前线警员会咁样嘅说法，好反映我觉得系一啲嘅态度问题啦，同埋对记者都已经系有种敌视同蔑视嘅态度噶啦， 即系有见面没改善嗱。咁但系除咗头先咧所讲咁嘅情况之外咧，另外譬如头先我亦都提过啦，就系亦都系嗰一位立陈新闻嘅记者啦，佢夜晚继续喺大埔超级城采访嘅时候咧，亦都系同警方有啲争执嘅。即系点解咧？其中一样就系警方就话：喂，你有冇影嗰啲嘅人群啊？咁样吓，咁个记者就话：喂，其实我有影嘅。嗱，呢一度咧亦都。都唔系第一次咧听闻呢啲咁样嘅情况嘅，过往咧亦都有现场嘅前线嘅警员啦，或者系指挥官啦，去质疑到咧记者你到底有冇拍到佢哋口中认为嗰啲暴徒咧嘅行为嘅。喺呢个反修例风波六月到而家啦，咁其实警方咧针对传媒嘅报道啊、时事节目嘅内容等等咧，系发咗信19次做一啲澄清同埋表达意见嘅，咁当中咧就涉及到苹果日报嘅报道嘅占比较多吓，有成12次嘅，咁亦都系咧单单系12月咧亦都发咗9次信，咁亦都主要系针对咧入边所用嘅字眼啦。咁最近一个个案咧就系香港电台咧喺22号嘅时候咧就报道咧中环爱丁堡广场集会嘅时候咧，咁当时咧其实用嗰个 字眼咧，係講咗啲乜嘢咧？就話係混亂期間，警察多次使用警棍、胡椒噴霧及舉起過手槍，有在場人士投擲水樽等物品還擊，亦有人咧衝向警察，就用咗還擊呢個字眼嘅。咁警方就係、是去信啦，係廣播處長梁家榮就話咧呢一個嘅報道咧所用嘅嗰個嘅還擊嗰個嘅字眼咧，就話會令聽眾誤會係警方主動使用武力，加深大眾對警隊嘅誤解，實非負責任嘅做法嚇。嗱，咁啊，大家即係點睇？呢、這個警方對於呢啲報道字眼嘅一啲嘅斟酌咧，胡麗雲。 我谂你仲系举呢啲嘅例子，同埋一啲好多你都冇办法可以一时之间讲嘅一啲嘅例子嘅时候咧，再次引证翻就系话到，我哋会真系极度去质疑，究竟警方佢永远会唔会就系话喺四点钟嘅记者会，又或者一哥喺个电视镜头面前讲嘅嗰番嘅说话，都只不过就系纯粹系一个嘅即系 lip service 咧，讲一套做一套，而。个警员话到，你估真系有第四权咩？可能呢一句嘅说话，亦都系真真正正系反映紧现实嘅里面，现实啊，就系、是、一个嘅警队嘅里面，又或者即、就、系、是我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其他一啲嘅其他嘅部门啊，都有同一样嘅想法，就系话到，真系最紧要，依家政府最大，甚或之嘅就系、是、我依家有权执法嘅人就系最大。他们所讲的事或者所做的事才能够可以叫做话是维持治安。我想这件事是即是大家需要去小心谨慎来到去留意。究竟讲的说话我们应该是怎样去听。我想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很好的。那句说话就是说到听其言观其行。这一番的说话都是中国的领导人去三番四次当年走嚟去品评，就系香港啲特首啊，或者香港啲官员嘅时候咧，用嘅一啲嘅字眼，我哋见得到喺过去呢六个月嘅里面，警方永远都系出现一样嘢，讲一套做一套。今日呢一个嘅立场新闻记者，警方喺个四点钟讲嘅嗰番说话，其实你问到我嘅时候咧，我始终个心里面都系有啲揞住嘅。嗰个揞住嘅地方就系、是、佢用一个被动式嚟到去形容，就系话到个记者个身份证咧，系被个摄录机嚟到去即系摄影咗落嚟。对唔住啊，唔系被动嘅，系一个个主动嘅行为，而令到所有喺嗰个嘅电脑面前嘅人可以睇得到，即系呢个嘅记者嗰个嘅个人嘅私隐嘅一啲资料。咁所以连呢一啲嘅咁基本嘅嘢，警方都要去回避嚟到去承认翻佢自己嘅责任嘅时候咧，咁我谂正正亦都系回应翻就系正话阿 Chris 所讲嘅，就话到喺半年嘅里面记忆嘅里面，就系夹埋今次嘅，都系只不过所谓嘅三次嘅警方去承认喺嗰个执勤上面系有做错。嗱，呢个错只不过系我哋帮佢所讲嘅错啫，佢系咪真系承认紧佢自己做错咧？我系极度怀疑。但系第二方面，我亦都会觉得，其实自从阿邓炳强佢上台之后咧，你见得到佢系好识得系用呢一个嘅传媒嚟到去传递一个嘅正面嘅信息，俾所有嘅香港市民大众嚟到去睇。啊，我哋警方系即系都好重视市民大众嗰个安危嘅，亦都拍埋啲铺模片，去点样样系扶咗一啲嘅老人家啊，照顾嘅小孩子啊，呢啲等等嘅嘢，完全系一啲系好美丽嘅一个嘅情景，去俾我哋见得到。佢亦都三番四次去接受传媒，甚至好似正话 Chris 所讲啦，上场一个礼拜后就即刻就约见啲传媒嘅老总嚟到去见面。即系你啲种种嘅动作，大家都要识得要去睇嘅，就系话呢种。我哋嘅眼中所讲嘅就系一啲嘅政治 show， 佢做完之后，究竟佢哋一班嘅前线嘅人有冇听佢喺电视机面前嚟到所讲嘅嗰一扎嘅说话，嚟到去真系尊重新闻传媒有呢一个嘅采访自由咧，尊重人民嘅嗰一种嘅有呢一个嘅自身安全嘅权利咧？嗱，大家要自己识得要去思考咯。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讲一讲一个字眼 ，be water。 他是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曾志涛。 前所未有在学校的挑战就是当他们对于政府又好或者一些有权力的团体机构是有一个不满的时候呢，我哋冇諗過佢哋會將呢一種好憤怒嘅情緒呢，其實某程度上轉移咗落嚟學校。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鍾傑良何玉芬博士主持《教學有心人》。 我得你都得。 剪輯精華回顧兩個專訪 ，Ada Selina 去日本四國苦行， 放低啲物質嘅需求的時候就可以輕鬆好多咯。 有啲領悟啊，嗰啲目標，希望自己係真係可以做到嘅。 上市公司執行董事黃光耀， 戴咗手套都浸到隻手炒曬皮嘅，其實我洗咗一日啫，已經捱唔住啦，俾我爹哋責罵，大喊咗好耐嘅。 我得你都得，主持錢佩卿、李燦榮。 星期六晚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Be Water 就是已故的武打巨星李小龙的一个的词语啦。但是金融时报呢就选了他呢作为一个年度致辞。他形容啲乜嘢呢，就是形容呢香港的示威。话香港的抗争的策略呢不单止影响香港，亦都是影响全球，是一个流水式的抗争的。他说香港示威者在政权发现之前呢，就好像李小龙所讲啦，聚如路，堵塞马路或者包围政府大楼。当防暴警察到场的时候，示威者就散如雾，由城市的小巷散去，好像水一样流动。一旦被捕，示威者又会坚如冰地反抗。我想问，即这个的年度展其实是不是都挺确切地去反映了过去那六个月整个反修例的示威那一个的即示威者他们所用的策略变化，就是尽量不同你打阵地战，还有呢如果现在对比起七月呢，是不是散得更加快呢？杨建兴。 其实我们看到即用就用个字 Be Water 那里，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少少是我哋所謂即係未必話係好刻意咁樣啊諗一個咁嘅策略，而係好多時有啲策略嘅所謂策略嘅嘢咧，都係你不斷咁樣試，然後去發覺啊咁樣嘅形式比較靈活啲，配合翻香港人嗰種即係靈活多變嘅一種嘅諗法啦，以至於話一種抗爭嘅模即係抗議抗爭嘅模式。喺一啲嘅地區，旺角啊、彌敦道啊，好多嘅一啲嘅即係橫街啊，要避免受傷，亦都避免就係話，我諗都會係即係都想係避免受傷，希望可以出到個信息，造成嘅一啲嘅你叫做破壞又好、滋擾又好，令到你警方疲於奔命又好，但係都唔想係話做到即係你死我活啊嗰種咁樣嘅直接對抗，就會出咗一種咁樣嘅water 咁样嘅概念啦。 嗱，呢种咁嘅形态点样影响以后嘅发展咧？1872311打嚟倾下。 喺情报收集任务，包括在野党议员同埋市民等一批人去到首相官邸外面抗议，反对内阁会议嘅决定，高叫唔好将自卫队派到中东嘅口号。主办团体估计大约有300人参加。有参加集会嘅市民批评政府不經國會批准就決定派遣自衛隊的做法是藐視民主。在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下午4:00，強烈熱帶風暴巴蓬集結在西沙東南偏東大約5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南海中部。預測是大致天晴，明早上清涼，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听晚是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有雨，稍后的雨势有时较大，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色逐渐好转。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啊，港岛九龙新界都分别有意外啊。港岛咧喺深水湾香岛道嘅香岛道近住门牌34号咧，因为有意外，暂时嗰段嘅香岛道单线双程行车，来往都塞车啦。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去到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龙尾喺寿山村道噶。这个香岛道近住门牌34号，因为有意外事故啊，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是有啲挤塞啦。九龙方面咧，头先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旧机场油站附近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咧，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啦。龙尾到九龙城交汇处。新界方面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仁安医院，亦都系有意外，一带多车啦。另外就是荃灣路去九龍方向，在進星工廠大廈對開的快線呢，亦都是有意外的。龍尾去到大涌道近住迴旋處，荃灣路去九龍在進星工廠大廈對開的快線因為有意外，塞到去大涌道近住迴旋處的。入去屯門方向呢，亦都是多車啦，龍尾在麗景村附近。隧道的情况，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呢，就隧道入口范围仲是比较繁忙少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的支路，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呢都好多车啦，龙尾排到去新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映月台，大佬山隧道沙田咧，龙尾喺九龙入口个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咁啊，九龙方面咧，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段，来往方向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行观塘道就应该会好少少。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咧，就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就多车啲嘅啫。新界方面，而家大埔公路去沙田，应该系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沥源村一带就较为多车嘅。屯门嗰边咧，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繁忙啦。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一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咁啊，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小姐，我读得书少，你唔好呃我。你又话你哋系社会企业嚟嘅，咁点解又要收我钱呢？ 李生，其实社会企业同慈善机构系有分别嘅。虽然社企系具有社会目的，但系我哋都要自负盈亏噶嘛。只要听实逢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嘅环节《开心社企》，就可以了解多啲社会企业噶啦。 咁《开心日报》几点做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10:04咯。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喺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直播室呢亦都有杨建兴同埋胡丽云啦，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咁刚才呢我哋有讲到啦，金融时报选咗 be water 呢一个字呢作为一个年度字。咁佢就形容呢就係香港嘅示威者啦，就用李小龙嘅呢一个嘅哲学啊去融入喺呢佢哋嘅示威行动之中啦。咁刚才呢杨建兴就话即係其实啲示威者要变做be water， 亦都係因为佢哋要避免受 受伤啦。咁但系呢一个咁样嘅策略或者咁样嘅变化，其实会对于跟住落嚟我哋嘅反修例嘅一啲嘅示威啊，或者各方面咁样，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同埋会点样延续落去咧？电话号码18721，大家都会打电话嚟咧，讲一讲你嘅一啲嘅睇法嘅。如果讲到咧，即系 BeWater 近日嘅一啲嘅比较即系明显嘅转向咧，就系佢哋甚至唔系喺个街头嗰度咧聚集啊，而系咧去咗啲商场，而商场咧讲紧咧每一次个行动嘅人数咧都未必好多嘅啫，即系可能系几廿人啦，同以前咧即系过百人咧都有一啲嘅差异嘅。咁但系佢哋几廿人啦，不过就可能系入到去啲佢哋。標示為即係同佢哋政見不同嘅店鋪咧，或者係支持警察或者支持政府嘅店鋪咧，就加以做一啲嘅叫做即係破壞嘅行動啦。有啲輕嘅咧，就可能係佔據座位啦，或者係即係整污糟啲調味品啦。咁又或者咧，有啲比較重啲就係破壞貨架啦，甚至係咧破壞埋嗰間嘅店鋪嘅一啲嘅其他嘅用具啊，或者係玻璃啊、櫥窗啊等等添。大家唔知道即係點睇呢啲咁樣嘅策略對於整體嘅即係示威嘅行動，到底係咪真係表達到佢哋嗰一種嘅示威之意啦？因為今日呢警方嘅記者會上面呢亦都有講過呢一個咁樣嘅行動策略嘅。咁甚至呢有警方嘅人士就話呢，即係將佢呢同佢以前喺反黑組啊對待黑社會嘅行動嘅時候，話黑社會以往用嘅一啲嘅手法咧，作出比喻添。大家点睇？18721打嚟同我哋倾下。胡丽云点睇 BeWater 呢一个咁样嘅策略演化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今时今日嘅年青人已经唔系再系我哋嘅嗰一代嘅一啲嘅年青人，佢哋真系透过呢个嘅互联网嚟到去长大，吸收嘅知识或者吸收嘅一啲嘅经验咧，系远高于就系话到過去咁多個年代嘅年青人所經驗到嘅一啲嘅嘢嘅，而另外一方面嘅就係話，我哋都一定要去緊記一樣嘢嘅，就係話到講緊話爭取呢一個嘅民主自由呢一個嘅國際價值啦。咁其實都已經喺香港嚟講已經係好幾十年。由過去嘅即係大家最普遍地能夠可以朗朗上口噏得到嘅名字嘅，譬如你由華叔啊、李柱銘啊等等，到個現在呢個嘅年代，其實即係大家都會見得到，其實佢哋過去嗰個爭取嘅歷程嘅裡面咧，係用乜嘢嘅手段，用乜嘢嘅手法嘅。但係呢啲講又講，傾又傾，又或者係用即係簡單一句用和理非嘅方法嚟到去爭取，爭取極都不能夠嘅時候咧，你不難令到一班嘅今時今日長大嘅一班嘅年青人，佢仲會相信和理非呢一個嘅方法係真係能夠可以解決到、爭取到即係呢一個嘅叫做自由民主嘅，引致到嘅就係佢哋一定會係叫做改變佢哋嘅策略。BeWater 呢一樣嘢，亦都係正正應咗佢哋個心目中想要做嘅一樣嘢。至於你話到啊，究竟即係做出嚟嗰樣嘢係咪真係好似今日即係差人所講，就話到啊，都唔知佢哋目的想點等等嘅嘢。其實佢哋你可以講話佢哋可能係一種嘅發泄，但亦都其實佢哋有個目的，個目的嘅就係話你又唔見佢去搞其他啲所謂嘅黃店，你又唔叫佢搞其他啲所有嘅店鋪，唔係喎。佢係幾有目標性嚟到去針對某一啲嘅店鋪、某一啲嘅地方嘅，咁所以引致到就其實佢哋都係有一個目的，只不過就係佢哋嗰個嘅行為表現令到一啲嘅成年人，又或者一啲嘅執法者，佢哋睇得唔順眼或者唔中意，而引致到就有一啲咁樣嘅評價，所以引致到就再用到一個嘅叫做哇，比喻翻佢即係。江 Sir 佢话佢当年系咩啊？反黑咗啊！嗰啲黑社会嘅行为，我谂真系，我又觉得即系呢一个嘅比喻系咪一个恰当咧？一个黑社会，即系好似七二一事件咁样，佢系揸住啲人殴完人咁啊走咗，仲大大声声咁，即系完全唔惊人咁样嚟去做呢一班咁嘅细路，你见得到佢哋做嘅时候都惊惊青青嘅，都即系避晒啲镜头。就算佢哋系真系叫做搞乱啦，佢都只不过叻嘅就系话到 係搗亂你嗰啲咁嘅餐具啊等等嘅嘢嘅啫，即係同黑社會，即係我哋普遍人所認知黑社會嘅行為，簡直真係天遠之別咯。 咁但係真係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喺一啲四五層樓高入邊咧，掟咗啲花瓶啊，又或者係即係嗰啲花盆啊，又或者係油漆彈喺度嘅，有啲就會做一啲嚴重嘅破壞咯，都有嘅。 即系嗱，呢啲人嘅一啲嘅行为，当然即系我哋都唔知道佢究竟佢嘅目标想系想针对紧一班嘅示威者啊，定抑或系一班嘅差人。高物论就算系针对边一方面，我自己个人都觉得系非常之不应该，系完全系一个嘅违法嘅一个嘅行为。但系即系讲紧依家 be water 呢一样嘢，其实喺我自己嗰个嘅理解里面，其实有一啲系个时势逼到。今时今日的一班的示威者，他必须用一种的应变流水式的一个方法来到去应对。但我想大家讲 be water 这件事，好像自然我都会去看着一班的示威者。但我都想讲一讲 be water 这件事，其实未必真的只是适用于一个示威者。其实可能在官方那方面，他都可能用了一些 be water 的一些模式。你都去進行緊一啲嘅，即係可能佢都想達至佢自己嘅目的嘅喎。嗱一個比方，即係其實我哋都見得到啦。雖然過去一直以嚟，警方都不斷講話咧，依個止暴制亂啊，呢啲咁樣嘅呼籲。咁、但係你亦都見得到佢用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手段嚟到去想達至呢一種咁樣嘅信息嘅傳遞嘅喎。最明顯的就是我想都有很多人都跟我說，現在電視台有很多這些政府的宣傳，電台有很多這些政府宣傳，又或者就是說到我們也都見得到最特別的就是特首在這個的 Facebook 裡面先是說又說到這個假的訊息，我們要去澄清這些這假的訊息，好肉緊咁樣嚟到去講，即我哋見得到政府越係用唔同嘅手法嚟到去傳遞一啲嘅，就係話到我哋要同呢一個嘅暴力割席我哋要辨識一啲嘅真假嘅信息又或者嘅就係網絡嘅嗰種嘅危險性呢啲等等嘅嘢咧，究竟佢係咪即係背後都仲有一啲嘅目的？是想去達至的呢例如就是話到他是不是真的都想下一個階段就想在個網絡那方面來到去進行一些的叫做篩選呢，咁呢一個我覺得即係市民大眾係需要來到去alert囉。Be water 呢樣嘢唔係淨係示威者獨所擁有嘅一個獨家權。 好 ,18731, 有听众如果想发表意见嘅都要打嚟同我哋倾下。听听有位听众啦，好嘛，我哋听众李先生喺度啊，李生你好。 即係懷念过去啊，即係港英时期啊，即係因为尤德政府同埋知道彭定安政府呢，即係个社会即係繁荣安定啊，係咪咁呢，你回归之后喎、就咁多警民衝突啦，想起過往即係有警民關係就隨步安良見義勇為有公民教育㗎嘛，咁呢一啲市民同警方呢充分合作街上都唔使有一個警察唔必咋嘛，邊有而家如臨大敵五六個警察喎，頭先經過同 EBM 五六個嗰啲維穩部隊香港叫做防暴隊即係將香港呢變咗赤化喎，好似大陸咁樣喎，你返大陸深圳火車站你去華強路嗰啲商業區嘩嗰啲維穩部隊揸埋啲嗰啲捕捉器捉啲市民㗎嗰啲壓叉嗰啲防暴盾嘩咁樣企滿曬響街喎，你經過都驚啦，如臨大敵咁樣喂點解香港回歸之後變咗大陸㗎咁樣我哋話香港要有咩喺香港點做生意你啲外國商人外國遊客都唔敢嚟香港啦係咪要將香港交返俾英國管治先得啦，唔係我哋香港人點樣生活啦。 好多謝晒李先生嘅意見。我諗頭先李生呢主要其實都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似乎係警察同市民之間嗰個嘅關係緊張啦，咁同埋有冇得返到過去嗰種比較好關係嘅狀態呢，楊建興。 我諗可見嘅未來不可能啊，真係因為嗰個傷害咧，即係嗰個傷得太深啊，真係咁啊，同埋令人好擔心嘅就係即係其實而家警隊咧，即係管理由我諗由管理層到前線咧，其實都唔係好明白，未有掌握得到即係個社會點解對市民嚇，即係其實對警隊咁多嘅一啲嘅唔單止係即係意見啊，即係其實都已經係即係相當之憤怒啊！嗱，我記得即係今日個記者會裏邊咧，有一位即係警方管理層講，佢就話市民即係唔需要驚，即係警察，即係如果佢哋冇做錯事嘅，唔係諗住去犯事嘅咧，就唔需要驚警察。嗱，我即係好似理論上就好似係都係啱嘅，咁即係我哋中國人都有所講啦嚇。不做亏心事嘅夜半敲门也不惊，咁你见到个警察你有咩好惊，有冇好惊啫，咁呢警察咁呢就吓即係维护法纪各种各样嘢啊，捉坏人啊乜乜咁样吓。但我諗即係警队管理层又好，佢自己去落去啲现场去睇下，去听下。另外或者自己啲朋友、自己啲家人，可能嗰啲即係一個家庭裏面咧，有啲係一啲警員，有啲可能都唔係警員，可能仲係一啲示威者都唔定添嚇。佢哋自己去了解得下點解啲人係而家係唔單止係驚警察啦嚇，仲好討厭警察，即係點解嗰啲口號出咗嚟啫？即係咁即係都。我谂中国人，我哋都会觉得系一啲即系诅咒啦，吓，即系咒人啲屋企啊，诸如此类。点解即系去到咁恨警察咧？我哋都有所谓讲嗰啲，即系唔会话有啲无缘无故嘅恨噶，系嘛？你都系做咗好多嘅嘢，除非警方真系会觉得，即系好多啲香港人又好，示威者又好，都系癫咗噶啦。佢哋咧就睇晒啲假嘅嘢啫，佢系信晒啲佢哋所谓嘅啲黑记啊、黑嘅传媒啊，全部就系讲嘅嘢。佢哋不断咁讲，特首话佢发咗300条澄清一啲假新闻。咁我心谂，即系如果你发咗300条澄清，你而家都不断就话人啲嘢系假嘅。我覺得佢哋其實好應該去問下，去諗下點解啲人唔信佢哋咧？警方咧近排咧都轉咗個策略噶啦，好明顯乜嘢咧？即係個字眼咧，佢覺得唔妥咧，佢覺得話你係失實咧，都同你喺度糾纏就寫翻曬出嚟，然後拍段片，然後喺個網上嗰度放曬出嚟。嗱，好多嘢事實嘅嘢，當然即係唔係咁樣嘅。冇死人嘅，咁你出嚟澄清啊，嗰個即係可以理解啦吓。咁但係有时去到一件事，大家去睇就係话觉得唔係咁样嘅，去现场睇到个记者个报道个理解就係咁样嘅。你都连嗰啲字眼呢你都要去咁样去出声明啊，甚至会觉得咧，我会觉得咧系一种抹黑嚟嘅吓，抹黑就系媒体报道嘅嘢咧就系唔可信嘅，就系假嘅。咁咧往后咧就政府讲嘅嘢咧先至系可以作准。嗱咁样落去个发展咧，恐怕咧就系变咗我哋即系讲紧嗰啲1984书里边啊，即系啲真真假假嘅咧，不断话自己系真嗰啲咧，其实系最假嘅嘢。嗱，我哋睇嗰个4点嘅记者会咧，学到好多嘅说话嘅吓。一个防暴警员特登用个身体撞一个途人，然后又话咧互不退让。呢啲唔系假，呢啲唔系讲假，系乜嘢咧？大家有对眼睇住嗰段片，好明显系个防暴都主动用个身咁样撞个人。好多呢啲嘅例子啊，包括头先阿胡丽云提到个相机点会即系主动拍嘅咧？你去 run 紧，你然后摆嗰张即系身份证去咁啊出咗街噶嘛？咁呢啲唔系假，唔系假系乜嘢咧？嗱，警方做好多嘢咧，其实香港市民咧，其实完全睇到晒。咁变咗咧，佢哋唔信，不断唔信，咁然后咧，警方自己又会话 啲人係信曬啲假嘅嘢。其實市民我自己覺得都係嗰句說話，公道自在人心。市民其實好多嘢咧睇得好清楚。 轉頭翻嚟同大家講一講咧最近嘅多宗劫案啦。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著名音乐人黎小田逝世，享年73岁。从小田成长的过程，令人想到如何培养年轻人才是适得其法。以下是小田的母亲杨丽君大姐生前诉说的真人真事。小田遗传了父亲黎草田的音乐才华，但是父亲希望他学习古典音乐，而他就喜欢流行音乐。尤其是喜欢和薛家燕、冯宝宝等小朋友一起弹吉他唱歌。有一次父亲一时激愤，将他的吉他打到粉碎。好彩妈妈很了解他，跟他买了一支新的吉他。但是父亲又再一次将吉他打碎。如是者一共打烂了5个吉他。但是小田仍然是决心学习流行音乐。于是一面应父亲的要求学习古典音乐的基本功，一边就静鸡鸡在外面学习流行音乐。最后他遇上了顾家辉等音乐大师不断磨练，终于成才，更同父亲和好如初。从小田成长的过程令人想起另一位接受过采访的天才。在很多年前他曾经在电视节目现场表演快速计算的神童辉。那个时候啲人形容他的计算速度快过计数机。可惜后来在压苗助长之下反而不能够发挥他的数学天才，最后销声匿迹。专栏作家刘瑞兆将他们的故事写成小说《天才飞与棺材泪》。意思是得到适当的培养，天才就可以飞上青天，否则就在棺材那里流泪。天才儿童的教育问题引起人对资优儿童的关注。美国哈佛大学发现不少中国儿童拥有高智商，曾经跟北京的名校第八中学合办资优学童班，他们采用的不是催谷的课程，而是因材施教。按照不同的学童的特点，让他们在引导和规范之下自由发挥，结果很多学童都能够成才。哈佛的专家还总结了一句名言，就是犯轻微的错是孩子的权利。不要因为他们犯了小小的错就不断地指责，应该给他们一些醒悟的机会。多年前香港还有专门的资优学校，但是现在的教育制度却偏向规范化，容易将青年人视为叛逆，是不是应该全面检讨呢？蓝地球刘瑞兆撰稿。 色无限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台。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咁啊，其实咧近排有几宗嘅劫案咧，都令到公众关注嘅。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嘅数字啦，其实近排咧喺特别喺油麻地区咧所发生嘅劫案咧嘅数字咧系即系比较令人关注嘅。而今年首11个月嘅行劫案咧，亦都增加近30%。咁警方就话啦，邓炳强就话啦，近日咧大部分警力咧用作应对示威。威暴力事件，承认咧巡逻警力薄弱，亦都话咧有一啲嘢行必咧，就即系个签到簿咧，其实系冇签到嘅，因为惊人起底。阿胡丽云点睇呢个咁嘅情况？ 冇嘅，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嘅必然嘅一个嘅，即系大家用对眼睛就已经睇得到。你现在真系少咗行必，你 真係少咗人喺條街嗰度巡邏嘅時候，咁你就自必然就係製造咗有好多個機會，令到一啲真係罪犯嚟到去有機可乘嘅咯。咁但係跟住就走人嚟到去賴到就係話到個社會抗爭嗰度嘅人嘅社會抗爭嘅事件多咗啦，而引致到係合理化就係自己班人冇去嚟到去行啲嚟到去執勤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邏輯啊真係幾特別咯。 一八七二三一翻嚟同大家傾一傾呢一個議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台记者前日发现，在尖沙咀海港城执勤的便衣警员，至少四个人身上的蓝色行动呼号卡的编号一模一样。警务处行动部高级警司汪伟信说，有部分最近使用行动呼号的单位在行政上和执行上出现问题，并非刻意的做法。警隊管方已經再三解釋和訓示怎樣正確使用行動呼號。他重申，警方為行動效果和提供識別，使用行動呼號以滿足投訴機制。在警方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到便衣警員在商場戒備會不會擔心造成恐慌，行動部高級警司汪威信回應說，只有犯法的人或者支持犯法的人會怕警察，如果這些人看到警察會害怕亦都是好事，是防止罪案必須做的事。汪威信說，警員執勤的時候會感到擔心，因為很多市民有誤會，被仇警情緒影響或者被煽動。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說，警方增加商場便衣埋伏行動之後，可以很快到達現場制止暴力行為，大規模刑事毀壞接近絕跡，當便衣人員要執法的時候會清楚表明身份。區議會選舉，東區錦屏選區以86票落敗的民建聯候選人洪志傑星期二入禀高等法院提出選舉呈請。洪志傑說，當日選舉結束之後67分鐘內，錦屏候選人的選舉代理人都被票站主任禁止進入票站，投票助理員和點票助理員亦都沒有將再有未發出的選票、利用的選票和損壞選票的封套分類，而且選舉當日錦屏票站晚上的目測人數和官方資料顯示明顯不符，所以只選舉投票或者點票程序方面有重大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涉嫌違反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希望法庭審視勝出的對手李宇信是否妥善是否妥為當選。李宇信在社交網站說，無論如何都會盡當選議員的責任服務公眾。哈薩克墜機的事故至少12人死亡，49人受傷送院，當局將會設立特別委員會，循機師操作出錯和技術故障兩個方向調查空難原因。總統托卡耶夫說，會依法嚴懲要為空難負責的人，並且宣布明日全國哀悼一日。出事的福克100型號客機載住大約100人，原定在當地早上大約7點由最大城市阿拉木圖飛往首都魯爾蘇丹，但起飛之後沒多久墜落，撞毀石屎圍欄之後撞向兩層高的建築物。機上有一名中國乘客，他沒有受傷。內政部勒令航空公司暫停營運，並且停飛同款客機，直至到查明事故的原因。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最高氣温大約20度，聽晚漸轉多雲和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北風。聽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有雨，稍後的雨勢有時較大，隨後兩三日雨勢減弱，天色逐漸好轉。現在氣溫18度，相對濕度 7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快线，较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现时一带挤塞嘅，车龙排到近荃湾公园。反方向去屯门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去到丽景。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荃湾公园。而家反方向去屯门嘅车龙咧就排到近丽景。而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中线咧，较早前都有意外，意外事故仲未清理好，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而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嘅快线咧，曾经有意外，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深井。另外，较早前喺南区嘅香岛道近住门牌34号意外事故咧，亦都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来回方向咧交通仍然都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寿山村道同埋香岛小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嘅九龙城出口咧，由于九龙城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佛光街上桥位。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近住桥面段车多。之后再提提大家啦，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子妹活动，咁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念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5月7号，鸵鸟。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指，修订逃犯条例是为了堵塞漏洞。 这个漏洞是22年来我们都没有堵塞到的，我们鸵鸟了22年。如果我容许第二、第三个严重案件的受害人发生，我继续鸵鸟，我觉得是一个政府不应该这样做的事。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19声音档案选举。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2019年，对于香港人来讲，心情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有起有跌。究竟过去一年你会怎样形容呢？是喜多啊，又或是悲多呢？今晚梁经国、李盘星和米哈会同大家一起回顾2019的落雨路。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直播室咧亦都有杨建兴同埋胡丽云喺度啊，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咁刚才都讲啦，就话今年咧香港嘅即系首11个月嘅行劫案咧系增加30%嘅。而警务处长邓炳强亦都话啦，近月咧大部分嘅警力咧用嚟应对示威暴力事件，承认咧巡逻警力薄弱。咁亦都话由于警员咧巡逻时候嘅危险系提升啦，部分地区咧可能由行必制咧就改为咧用多名嘅警员或者以冲锋车去巡逻，亦都咧有一啲嘅警方消息咧就承认啦，佢哋话而家唔再强制咧警员咧喺行必嘅时候咧要经过一啲签到簿嘅位置，以保咧警员嘅安全。嗱，咁究竟即系？ 冇咗少咗人喺街上巡逻，对于我哋嘅治安有几大嘅影响咧？同埋少咗人喺街上巡逻，系唔系真系同而家嗰个嘅示威嘅浪潮，警方要花人力去应对系有关？将两者拉上关系是否公允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同我哋倾下啦。咁啊，刚才胡丽云就话即系似乎唔应该咁样去拉上关系啦。 我睇唔到嗰个当中嗰、那个即係嗰個邏輯性啦。如果我哋再睇翻咧，即係根據翻傳媒啊，呢一個係呢一個嘅文匯大公嘅一個嘅報導啊，講緊由呢一個嘅11月到12月，即係話到呢兩個月，即係羅列嘅所有嘅罪案發生嘅，喂，大部分都係其實呢一啲示威抗議激烈嘅地方喎，旺角啊、元朗啊。油麻底深水埗啊，呢啲咁嘅地方嚟喎。其实嗰啲地方差人应该系最多嘅，因为佢哋日以继夜嚟到去，即系去便衣行必咁样样嚟到去捉嗰啲咁嘅示威者噶嘛。咁冇理由真系咁样样都可以容让到接二连三嘅一啲咁样样嘅抢劫案嘅一啲嘅发生。咁当然。即係呢個世界就總會有例外嘅，咁但係我亦都會好覺得就係、是，如果警方將話賴咗落去呢一個嘅社會嘅抗爭事件係多咗，令到佢哋即係人手唔夠，引致到合理化就係話到佢哋冇去做佢應該個職務裡面要去維持治安呢一個咁樣樣嘅職能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即係點講我都係諗唔不通咯。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到。佢去申請呢一個 OT 嘅時候，佢公布嗰個數字話11000人啊嘛。當然我都明白，警隊嘅裡面有好多人都會係做文職喺度後防嘅裡面工作。但11000人嘅去申請話呢個咁多 OT 嘅9億多嘅一個 OT 嘅時候，咁餘下嗰啲嘅人數係咪真係全部文職嘅就不能夠可以用緊佢哋話用多種嘅模式嚟到去巡邏呢一個嘅社會治安咩？咁我又真係諗唔明㗎。我諗即係。警务处处长、保安局局长，佢系应该有个责任嚟到去问责翻落去警务处处长，而亦都系有一个嘅责任要向公众嚟到去交代咧。 嗯，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睇法呢？或者你对于自己住附近嗰个区域咧，最近啲警察嘅行必嘅情况，有啲咩观察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同我哋倾下嘅。杨建兴点睇啊？ 嗱，我唔相信系人手问题啦，即系30000，即系一个700多万人嘅。城市有30000多个警队，最近仲系即系招募咗啲其他嘅一啲退咗休噶，或者借调即系其他嘅嚟。警队自己从来亦都冇讲过话即系人手系不足唔足够嘅吓。少咗巡逻咧，我觉得好明显啊吓，好明显佢哋系惊3-2个警员行即系行必会系俾闹啦，俾指骂啦，或者更加严重嘅可能。經過咗啲黑暗嘅地方，會俾人打啊，或者各種各樣嘢啊咁樣嚇。我覺得佢係即係擔心佢哋嗰個喺街上邊即係同市民嗰個衝突，或者係即係安全係更加主要嘅因素。嗱，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我諗警隊其實自己都要問一下嚇，即係點解即係你個工作係維持治安？點解即係連出去維持治安都要擔心呢啲嘢嚇？是不是即係個社會即係市民即係變得不理性，而對佢哋構成即係人身嘅安全嚇？如果係一啲其他嘅問題嘅，成個警隊嘅問題嘅，或者而家所謂啲政治爭議嘅問題嘅話，警隊同埋政府其實都應該去處理呢啲嘅問題啦嚇。嗱，最近好明顯，即係可能係因為即係我多咗兩單呢啲金鋪啊，或者持械傷人嘅一啲嘅個案，咁咧就警隊似乎有意無意，我希望係無意啦。但如果有意想即係突出呢幾個個案，然後又似乎引導啲人去諗，就係話警隊係因為啲人手咧去咗去處理啲示威遊行嘅活動有關。嗱，如果係咁，係想俾一個咁嘅信息嚟話，即係嚟去嘗試影響其他啲人，就係話 特別係嗰啲咩所謂和理非啊，你就唔好支持嗰啲人啊，因為咧即係個治安都唔掂啦，又劫案又多咗啦，咁樣呢啲嘢咧你要同佢哋割席啦，咁咧就先至完咗，咁咧先至可以咧處理到其他啲罪案。嗱，如果係咁樣諗嘅話咧，我覺得係一啲好一啲自以為聰明啦，但實際上係會傷，即係我覺得係啲市民唔會咁樣睇。第二咧就係話，實際上係咪咁咧？而家都唔係講緊即係日日有示威遊行。第二嘅就係究竟嗰啲叫做非法集結或者阻差辦公嚴重啲啊？定係話即係嗰啲金鋪劫案打傷人然後搶錢嗰啲罪案係嚴重啲咧嚇？嗰啲人手擺去香港幾多個商場啊？主要商場可能都有十個八個，你嗰啲全副武裝嘅，加上嗰啲話係即係便衣嘅警員，去曬一啲放人連啲市民放假，咁你走咗去啲商場嗰度，裏邊又有人，外邊又有人，有冇咁嘅需要咧？街上邊其實過去幾個月好多時啲。都是咁樣，去到夜晚去到尾咧，可能得十個八個記者，可能有幾十個喺度，咁咧然後咧有一百幾十個即係啲防暴隊喺度，搞咗一大輪咁啊，然後走嚇，有冇需要即係嗰啲人生有冇嘅需要咧嚇？嗱，我諗係好多都係呢啲嘅問題多過係真係系咪真系罪案多咗咧？我覺得都都唔，我唔係特別覺啊。我舉個例子啦嚇，啲人話打爛咗好多啲交通燈啦，我都希望即係啲人抄下啲數字啦，係咪真係譬如話交通意外啊，或者車撞到人啊，途人即係因為交通燈壞咗。多咗一啲嘅傷亡啊，車禍多咗啊，係咪都真係咁咧嚇？好多政府而家講嘅嘢咧，我覺得即係市民其實都可能都用一個好懷疑嘅態度去睇嘅。 其實每個部門咧，佢哋都會做一啲嘅年結嘅，咁啊都應該差唔多噶啦。因為今年就即係今日都12月27號咯。咁通常一二月嘅時候咧，就好多部門做年結嘅。咁警方亦都會公布佢哋嗰個年度嘅罪案數字，或者到時我哋又留意一下佢哋嘅一啲嘅資料啦，或者係點樣分析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有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1。罗志光局长咧，佢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嘅，不过佢最近咧承担埋一个任务，就系负责咧揾人啊加入检讨委员会，就系检讨今次嘅反修例事件。不过佢就话咧，而家呢个热厨房咧揾人就相当之难，话有啲人咧可能唔知系咪担心，即系入咗去之后咧会俾人起底，咁所以咧佢就话都即系似乎都揾人相当之难嘅。电话号码18731，大家点睇？佢呢个话揾人难嘅问题，同埋一个检讨委员会又可以做到啲咩啫？翻嚟同我哋大家听一倾啊！ 以下边一个唔系破解迷惑群众嘅方法，即系话以下咧只有一个嘅方法系用嚟迷惑群众嗰时用嘅啫，其他嗰啲咧都系破解迷惑群众嘅。A 停止将人神化 ，B 重复性宣传 ，C 多元化嘅意见。啲反對將人物化， 會唔會係睇嗰個動詞咧，已經可以知道？ 唔知係咪叻？ 祝心你。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一台。 今晚床前明月光，輕抚這睡房。 當我感到攰嘅時候，會喺屋企聽下收音機，靜靜咁坐喺度，心無雜念，好好咁俾自己沉澱同埋放空一下，又或者會同屋企人講下笑，咁樣就已經足夠啦。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8:00至10:00，我梁咏琪会同埋刘伟恒、梁礼勤、何铿喺手下留情，帮助你哋放松放空，同你哋一齐过一个平安嘅圣诞。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佳节当前，大家都是一家人团聚欢庆噶。 但是有严重残疾家人的朋友，可能仲要面对啲沉重的压力，放松唔到。 循道为你，杨振社会服务处有个喜情计划，应该帮到佢哋。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嘅节目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郭立春、邱贤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杨建英、胡丽云两位咁啊，罗志光局长咧，佢就话用热厨房比喻而家特区政府系越嚟越热，就话喺社会撕裂之下咧，招揽独立检讨委员会嘅成员咧有困难，唔少人担心咧加入热厨房之后咧，会唔会被起底，会令自己同家人有不便。嗱，大家点睇佢呢个咁样嘅说法，同埋咧检讨委员会到底可以检讨啲乜咧？胡丽云。 我自己覺得咧，就羅志光局長佢講嘅嘢，我唔會覺得佢話唔係講事實，但我覺得呢個可能只不過係事實嘅一部分，並非事實嘅全部。因為最重要一樣嘢，我哋睇翻呢個檢討委員會最重要嘅權力，始終都係冇存在。你有冇調查權？你有冇傳召權？你請咗一群人翻嚟嘅時候，嗰班人都當然，我相信都應該個名字可能擲地有聲嘅。咁如果唔係，都未必能夠可以有一個嘅震攝力咯。咁你話叫呢一群人佢入到入嚟，佢又冇曬呢啲咁嘅真正可以調查。其實檢討之前都一定要有個調查嘅，你又唔能夠有呢種咁嘅權力嚟到調查得到成件事件嘅始末起因等等等等嘅嘢嘅時候，咁你咪揾佢同之前嗰班人做一個接班人冇分別嘅啫。咁我覺得，今时今日香港咁样嘅社会，政府咁样系咁失信于人民，政权系咁霸权嘅情况之下，一个正常嘅香港人，读过书嘅正常人咧，都会好考虑究竟我入到嚟之后，我做唔做到嘢咯？ 啊，杨建兴， 我谂。我會相信即係其實係有心人係有嘅香港嚇，即係係實際上過去嗰幾個月，特別即係六月之後嗰幾個月，其實都唔少有心人咧係希望即係做啲嘢，希望係即係化解呢一場嘅危機嘅嚇。咁但係點解即係似乎咁耐好明顯都係揾唔到人，冇人肯制咧？我諗都係翻去即係究竟想做啲乜嘢？如果是一些唔三唔四，即系唔上唔落，即系不汤不水嘅嘢咧，我谂冇人愿意肯做啦吓。即系如果系一个好清清楚楚，即系一个系有法律权力嘅独立调查委员会嘅，系能够比较冇咁多嘅即系法律上嘅限制、政治上嘅框框嘅话咧，我谂。監警會嗰個都係一個教訓啦，嚇，好明顯嗰幾位外籍人士咧，都可能即係初初都覺得係真係做到啲嘢嘅，後來發覺原來係咁多係冇多好多嘢，原來係做唔到嘅，咁咪即係索性就唔做啦。咁我諗嗰次之後就更加知，即係好多人睇到你個話所謂獨立檢討。系唔清唔楚嘅一样嘢嘅话咧，我点解要花时间，仲可能即系会做咗出嚟，会对自己嗰个声誉啊，各种各样嘅嘢都受损嘅吓。 系嗱，最后啦，就想有啲时间咧，讲一讲最近系咪有一股咧筹组新工会嘅潮流？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睇法，都要打嚟1872311啦。咁因为咧，民间记者会咧，佢喺最近嗰个嘅记者会入边咧，就话而家咧就据知咧，有成43个新工会咧，正系筹组，其中12个咧已经系正式成立，13个咧正系递交申请，估计咧最少系吸纳咧3300人而。他们的目标就希望可以成立到20个工会的。那为什么他们会想成立这些工会呢？就是说即是成立工会之后，然后就由工会发起一些的罢工，以作为一个运动的延续的。那现在就算如果根据一些资料，全香港应该有600多个工会。那当中工联会的附属工会就占300个，即是公盟的附属工会。 屬咧就大概係八十幾個，其餘就係一啲獨立工會嘅。咁大家點睇呢一股叫做即係新成立工會潮呢一樣嘢，係唔係就係最近反修例嘅示威入邊嘅另外一個嘅力量轉化，係唔係可以將件事延續到落去咧？胡麗雲。 我自己会好觉得咧，明显地现在有一个咁样样嘅数字上面嘅出现嘅时候咧，都系一种嘅延续嚟嘅。咁但系个问题，佢可唔可以真系发挥到力量呢？而呢个嘅力量系咪就系呢一群人心目中嗰种嘅力量呢？我有少少嘅怀疑嘅。首先第一个就系话到，都已经有即系职工民主席啊吴敏仪佢都有讲咗嘅，就系话到，如果你话要有一个嘅影响力嘅时候，你个工会成立都至少要有一年，你先至能够可以即系、就是、可以拥有一个嘅咁样样嘅投票权咯。咁但系个问题，如果我哋以现在嚟到计算嘅时候，可能即系呢一年嘅力量咧，就系未必会系够嘅。咁但系个问题啦，你话啊，佢哋可能系 aim at 就系话到要去讲紧呢个嘅罢工嘅。咁好啦，我哋见得到过去咁耐以嚟。如果真的纯粹是讲这个场的运动，究竟人说到去罢工的时候那个的响应的能力又有多少呢？其实 我一直以来觉得呢，香港人是一个很勤，中国人是一个很勤力的一个民族，香港人也都是现在已经开始有少少嘅变化嘅，但系个问题，由于香港系一个嗰、那个嘅经济型已经系被扭曲得太厉害啦。如果你唔工作咧，你就有个担心啊，手停口停。有啲人真系事实上系手停口停。咁喺咁样样嘅状态之下，系咪真系咁能够可以轻散地有一个嘅叫做罢工，我就去做啦？我哋唔似人其他人哋一啲嘅国家有一个强厚嘅一个嘅社会福利嘅保障制度喺背后。咁所以引致到就係、是、以为係成立呢工会就能够可以推动得到话一个咁样嘅罢工潮呢一个咁嘅力量呢，我抱有即係静观其变。 系嗱，我刚才咧所引述嗰啲嘅即系工会嘅数字，话有43个新工会筹组当中啦，12个已经正式成立咧。呢啲嘅数字咧就系、是、嚟自一个叫做2030联合阵线嘅呢一个嘅，即系可以叫做松散嘅组织啦，即系。總之係一啲人群啦，咁佢哋就喺民間記者會入邊咧講咗呢啲嘅方法，咁呢啲咁嘅數字，咁佢哋都話咧呢個係想做一個咧集結一啲嘅力量咧進行持續性嘅罷工，就好似波蘭咧、南韓咁樣咧，就話透過公允咧去瓦解政權嘅，佢哋有呢個咁嘅睇法嚇。楊建興。 香港公運嗰個發展或者香港公會嗰、那個力量咧，係一個好大嘅題目。咁但係我諗，即係如果簡單啲嚟講咧，我諗香港始終嗰個公會公運咧係唔係好強啊，應該話嚇。咁有啲地方其實有佢哋嘅歷史因素嘅，可能同亦都可同佢嗰個經濟架構有一啲，如果係相當大嘅企業，佢好多人嘅話。佢歷史上佢一個好強嘅工會嘅話，佢可以發動到一啲工會，南韓咁樣嚇，南韓咁樣，我哋即係之前去過一啲媒體，佢哋好團結嘅，即係譬如傳媒啊，我講翻傳媒行業咁樣，一啲大嘅電視台，佢哋如果真係要就一啲有時甚至就一啲嘅節目。爭取咁自由，咁咧就罷工係做到啲嘢。香港咧唔好話媒體咧，即係其實整體咧，睇唔到話有啲好強嘅，就算一啲好大嘅一啲企業，公共事務嘅運輸嘅交通嘅，亦都睇唔到話即係佢哋係可以帶到頭，即係做啲好大規模嘅即係罷工。政府最大嘅雇主就18萬公務員嚇，要公務員即係參與罷工，我相信我印象中亦都相當之少啊！我自己真係記憶唔到，可能好個別嘅一啲部門曾經試過嚇。咁係難嘅，香港有好多複雜嘅一啲即係經濟啊、政治、社會嘅因素。咁好明顯，即係今次提三罷，以至於工會，其實都多少係同即係而家成個社會運動啊落去嘅話，我哋有一啲嘅概念 be water 策略嘅話， 或者係即係可以做啲乜嘢嘅話咧，其實都係度不斷咁樣係揾摸索嚇。咁罷工當然係有作有效有效用啦嚇。咁但係你話要行裏邊或者一啲公司大大小小公司響應組織團結起嚟咧，係相當之難。見到嘅過去一段時間，即係嗰啲罷工嘅方式咧，其實都係阻人翻工嗰種啊。咁嗰種咧，其實都見到帶嚟一啲其他嘅一啲問題，即係社會裏邊相當之分化對立、爭拗。咁試過似乎又好似唔係好得。另外又亦都會係你喺港鐵裏面亦都即係會有啲拘捕啊、警方各樣嘅嘢啦嚇。咁當然即係成立工會唔係壞事啦，本身嚇即係每一啲即係員工佢哋爭取翻自佢自己權益啊。但係如果係諗到話要即係點樣可以透過罷工、全港性罷工去爭取即係而家所謂五大訴求咧。我覺得係好難嘅一樣嘢，我覺得係現實上係相當難嚇。 咁不過即係亦都有啲人咧就話透過成立工會咧，希望為出年嘅立法會選舉咧帶嚟一啲嘅影響。不過頭先阿胡麗雲亦都講咗嘅，亦都唔係咁簡單，因為法例規定咧工會要運作12個月咧先至有投票權嘅。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